似苦似酸，似泪似断，亦圆满心何算？似悲似怨，似梦仿佛转，似雾似错乱。 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在1989年陈慧娴告别乐坛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呢，出了收录这一首冰点的专辑，叫做《永远是你的朋友》。而在专辑里的制作方面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啊，个个都是香港乐坛上响当当的名字，所以这张专辑的制作精良应该是流行乐坛上少有的经典之作了，当然也使得陈慧娴的歌唱事业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巅峰。继续来听《我可以》，来自蔡敏佑的演唱。 寄没有地址的信，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 在一起，我不想 前段时间跟朋友去唱 K 的时候啊，有点到这一首还在感叹说，当时唱火了几首歌的蔡明佑怎么后来就没有在内地听到什么声响了呢？后来才知道啊，他是在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之后呢就入伍服役了。哪怕出来之后有一些作品，包括这个影视作品，内地的朋友对他的关注度就真的少了很多。那歌坛能有几个能像那英这样的常青树呢？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那英的《11000公里》。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国庆优惠没赶上，别急别急，10月14日来百得利翼装奥迪，金秋实惠势不可挡，购车就享万元大礼，这次千万别错过哟。抢订热线：59659999。

感动，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 我们每个人啊，都容易去想太多，不管是工作的时候还是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让自己去放放空，然后把一切都看得简单一些，事情也许就没有本来的那么复杂。这是来自于李玖哲的想太多。接下来换一个风格啊，要放轻松一下，来自九月奇迹的踩踩踩。 是来自于九月奇迹的踩踩踩，这首歌是他们组合的主唱王小海的一个灵光闪现啊。他觉得现在社会人群的亚健康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帮助大众来减轻压力和困扰，就特别定制了以舞代歌的这首歌踩踩踩。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高峰大中国。 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纵然无边人海里，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 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刚听到的是梁咏琪的翻唱，在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有收录，后来又收录到了她的一张精选集当中，我想也是因为她真的大爱这首歌吧。继续来听齐秦《韩语》。 吹开聚集在天空无声的雨，也吹开内心深处一次深埋，我还是属于你，放晴的天空里有一种突然想拥抱人的情绪，等待直到爱变成阴霾，全世界的人在伞下躲起来，只有我在雨中徘徊，我的过去都是你，我的明天也是你，连心痛都会像是幸福的一种喘息，下不停海雨下不停，落在我那坑坑洞洞的心底，我爱你如昔，特别在晴天爱才会特别的冷清，在天空无声的雨，也吹开内心深处一次深埋，我还是属于你，放晴的天空里有一种突然想拥抱人的情绪，等待直到爱变成全世界的人在伞下躲起来，只有我在雨中徘徊，我的过去都是你，我的明天也是你，连心痛都会像是幸福的一种喘息，下不停海雨下不停，躲在我那坑坑洞洞的心底，我爱你如昔， 特别在晴天，爱才会特别的冷清。我的过去都是你，我的明天也是你，连心痛都会像是幸福的一种喘息。下不停寒雨下不停，落在我那坑坑洞洞的心底。我爱你如昔，泪水总是每分每秒的要住记忆。 这首《韩语》是齐秦丝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在很多人看来啊，这一张专辑应该是齐秦音乐风格上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在那个时候的齐秦可能不再是很迷茫了，他可能也已经慢慢的厌倦了所谓的清冷孤寂的这种形象，而且还褪去了一些狂野，变得更加的似水柔情。不知道你会喜欢野狼派的他还是温柔的他呢？继续来听江美琪东京铁塔的幸福。 还记得那个忧郁的下午，我们用红笔圈起的东京地图，说好一起追逐偶像剧的旅途，当作这份爱最好的礼物。今天你还在我身边，你会牵着我在涩谷街头漫步，只是爱已结束，你走到了远处，我看着台北心里慢慢起雾。

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啊，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点一根烟，喝一杯酒，能醉多久？醒来后依然是 哀愁，童安格用独特的韵味诠释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动听。他的这张专辑啊，也有很高的评价在当时。可现在再次拿出这张专辑，时间就已经证明了，这就是一张很成功的精品。希望在节目当中给你播放到的很多歌曲，都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打磨，希望都是动听的、好听的、你喜欢的。最后一首歌来听郭靖的《在树上唱歌》，用轻快的节奏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彤彤，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快乐心情没了。

是如此孤独，不如先把你抱住，把天空变成蓝色。我在底层的教授，一本不懂法语的老话，你敲我的门，让我如何隐身。 李泉演唱的这首歌叫《这个杀手不太冷》，我想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呢，你可能第一感觉就是会想到吕克·贝松所执导的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主演是 Gerino 让雷诺和非常古灵精怪的女生Natalie Portman。 现在她已经很大了，当年她还是一个小萝莉，而这部片子讲述的也是一个大叔和萝莉之间的爱情故事啊，忘年交啊。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部反映人性的影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它是电影《滚滚红尘》的主题曲，由罗大佑为纪念女作家三毛改编的一首歌，叫《追梦人》，凤飞飞演唱。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你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法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怎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怎空独眠的日子。 追梦人原本是刘德华、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插曲，原名呢叫做《青春无悔》。后来罗大佑为了纪念女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的歌词加了四句歌词，就成为现在你所听到的我们大家很熟知的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继续要听到的也将会是一首传唱很多年的经典之作，罗大佑这些年交出的一首作品，为萧红演唱只得一生。 总要枉然选择欢喜带来的忧愁，总要坦然面对失去换来的拥有，总算是你坚持追求牵手或放手，不管年华有否微笑，那也是自己的手。来者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哪怕痛或快也留下一声咳嗽，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只有你笑自在的舞，此生不朽。选择留流不冒失出走，总要昂然决定低头或从容战斗，总在倾听内心呼唤一去不回头，管他冬夏炎凉也写下了自己的春秋。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哪怕痛过快也留下一声咳嗽，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无休，一个人静有一笑自在的舞，此生无休。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是1986年罗大佑为电影《海上花圃》写的同名主题曲，珍妮演唱。曾经郑怡、李碧华、江淑娜、梁文音都有翻唱过。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罗大佑的歌曲《光阴的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光阴的故事》。 穷人看见富人时就想他们什么都有，真让人羡慕。一个富人看见一个穷人时想他一无所有却又那么快乐。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总是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的穷人或者是富人。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田馥甄演唱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想遇见一个真心的人，想听见一直爱能当真，想忘了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恋人。想遇见一个浪漫的人，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想知道我不再是做空城，能让我 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